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七祥资本北京事业部的投资关系部的负责人李彤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节目当中呢，也是李先生呢给我们对于伯明翰的这个整体的城市状况啊，以及房产投资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对于伯明翰投资房产做一个更细致的了解。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到说伯明翰的这个房产的价格哈，相对于周边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的，相对于投资来说呢，价格呢也是相对低一些，您提到大概20万英镑，那么从我们的听众便于理解来看哈，您说的这个中位数，它是一个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面积啊，什么样的更细致的评估，让大家理解起来。 好的，我刚才说的这个20万英镑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我们是一个公寓的一个面积，就是公寓的一种类型。它的面积呢是40到50平米之间。这个我们在英国的这种面积和我们中国所理解的这个面积是不一样的。在英国的这个40平米到50平米，我们说的是铺地毯的面积。 室内的使用面积。 室内的纯使用面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国内是按建筑面积来算的，有一些呢是按套内面积来算的。套内面积呢什么概念？就是两个墙中间，它是包括含墙的这个厚度，但是在英国它是一个纯使用面积，就是铺地毯的，没有任何公摊的一个面积。 也就是说听上去可能说在咱们的理解里50平可能不那么大，但是实际上它的就像咱们概念里可能会有60-70平。 对，是的。 所以说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呢，相当于100多万。 总价来看的话应该是不到两百万人民币。 如果说从北京买房子的人的这个心态上来看，还会觉得哎还是挺可以接受的。 对，非常可以。因为什么？你用了不到200万人民币的价值，你投资了一个地处市中心的房子，它周围又有学区，然后旅游购物，非常便捷，市中心的环境又非常好，所以是一个物有所值的一个投资地带。 在昨天节目中你也提到说这个伯明翰可能这个房价的发展是在未来，是在接下来的10年。那么从过去来看呢，它的这个价格的提升，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还不是那么快，是吧？ 是这样的，我们从今年是2018年年初，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在伯明翰当地的一个邮报，已经报出了有一篇报道，报道的是伯明翰的房价的指数上涨已经超过了伦敦。这是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上涨的速度。 对，是的。然后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伯明翰的一个统计数据，在全英涨幅第一的是伯明翰。这个地区呢，莱迪伍德，它的涨幅17%。所以在这个城市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了伯明翰这个城市的房价上涨的一个开始 开端。 开端。 所以说它就是相当于开始启动哈，它的这个 是的， 这个房价的上涨。 是的啊。 如果是说我们真的在伯明翰投资了一套房产的话，如果我们暂时不去住，想出租的话，这个回报率怎么样呢？ 我们投资房产呢， 在全英来说的话，其实投资回报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 在英国的伦敦，我们刚才讲到了，由于它的这个物业的增值，导致了它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降低。基本上平均回报率在2%到3%左右。 哦， 是什么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北京，你要投资一套房子，你的回报率有没有人算过？大概是多少？您算过吗？ 您说的这个房租吗？ 对啊，房租。 没有，反正我知道是 在 估值。 中国的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现在投资的回报率，基本上应该是在100%到120%之间。然后我们的学区房概念，应该是不到1%的。投资回报率非常低。 相对来说，就是说租金比较低，相 对 于您付出的这个钱。 是的。我们看到了伦敦只有2%到3%，但是在伯明翰地区，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能到6%到8%之间。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房租再涨个5-6倍。 是的，但是你的投资成本要很少，只有200万不到的人民币就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投资。 也就是说，说明白点，就是说如果把它租出去的话也是很上算的。 是的， 这样计算的话，不管您是去居住还是说不去居住，就暂时把它出租出去，相对于咱们说北京吧，相对于在北京来说的话是很划算的。 是的，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如果是在当地来购买一套房产，我们对它的这个持有，它的这个产权的实现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全英呢，其实产权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租赁式产权。我们所说的那个 leaseholder。租赁式产权它的最高年限是999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70年的产权。但是在英国它最少的租赁产权是99年开始，到999年不等。最高999年。然后听中间。 购买房产之初就。 对，是的，它有不同的产权年限，有125年的、250年的、325年的，然后这个是根据你开发商在购买这个地的时候的各种情况来定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房产结构，就是它的这种 house 我们所说的别墅。它这个是 freeholder， 是去永久性产权。是分这两种产权。 那如果是咱们听众朋友说我真的对于伯明翰投资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到底是选择哪种更好呢？是说像您说的这个别墅呢，还是说选择普通的公寓？ 给朋友们的一个建议呢，是如果选择纯投资来讲的话，其实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用去到英国本土就可以完成的一个然后我们在如果说我们朋友们就是想在英国居住，然后在英国本身居住，我们可以买这种二手的 house。价值也是比较便宜的。居住环境也是比较大一点的。但是如果说作为纯投资的朋友们来讲的话，给大家的建议还是买全新的公寓。这个全新的公寓呢，就是它因为它是全物业管理，你不用去担心这个房子的维护维修各方面的，非常便捷省心。但大家都知道英国的房子其实很多都是超过100年历史的房子。所以你在买到这个二手的房子的时候呢，对房屋的结构，包括它的这个下水电各方面，然后包括它房屋结构，你实际上是不是全面了解的。 是 你在买到之后呢，这些隐患会逐渐体现出来，那么你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非常高昂的，而且你还要亲临这个英国本身去亲自处理这些事情。如果你要是委托给当地的这个中介公司来帮你来做这些事情，那你会付出一个高昂的代价。 也就是说买的时候花的钱相对低一点，但是后期的这个整个维护的费用又高。 是的。 所以说您觉得对于如果是我就是想投资，一个单纯的投资者来这样的心态来说的话，就买新房。 是的你就直接买一个全新的公寓，这样非常省心，而且是精装修。 啊，在英国不像中国似的有这种毛坯房的这种概念， 嗯， 在英国的这种公寓建设都是全新的一个精装修的房子， 嗯，也就是说投资了这个之后，您把它委托出租的话，整个就是不用自己去操什么心，然后就是来收这个房租就好了。 是的，是的，啊， 嗯， 你包括像我们开发商给这个， 嗯， 客户的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可以包租服务， 嗯， 啊，每年给他一个固定的收益，然后这个房子我们全帮他去这个打理啊。 嗯，那如果真的投资，您刚才也提到说，伯明翰的城区也有老城啊，也有新城啊。那如果是投资者选择的话，这个方面会投资哪些区域会比较划算，比较合适？ 对于这个投资来讲的话呢，就是看客户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先投资一个房子。 嗯， 啊。然后我没有居住的要求，我对钱方面我并不是要求的，就是 自己的这个投资预算还比较高， 资金上没有这个压力， 嗯 啊，你可以买一些现有的一些住宅，就是已经建好了的一些住宅， 嗯 啊，你可以买这些房子，但是它的这个条件是对资金没有什么压力， 嗯 啊，这种是可以买的。你买到之后呢，你就马上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见到收益， 嗯 啊，你的房租马上就能够拿到， 嗯， 而且你就会享受这个房屋上涨的增值的一个空间， 嗯 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如果说你对钱方面呢可能是有一定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先买一个期房， 嗯 啊， 也是先付首付吗？ 对。在买期房的时候，我们可以只先付10%到20%的一个首付， 哦， 啊，也就是4万英镑到5万英镑之间， 嗯， 啊，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们在未来这个区域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伯明翰的这个东区扩展的规划 ，Digbest 这个区域里边， 嗯， 然后又是未来 HS 路高铁的一个规划区域里边。啊，我们的第二期项目 Lunarise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大家可以考虑这个未来升值空间非常巨大的一个区域，啊。 嗯，那也就是说，根据大家的情况，可以去做自己的一个判断和选择。 是的。 嗯。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嗯， 那如果说要购买的话，您刚才说可能我们并不需要本人去到英国就可以来购买。 是的。 那这个流程上， 啊， 比如说我选房子要选户型啊，这些怎么操作呢？ 我们开发商在国内是有销售公司的， 嗯， 就是我们在上海、在北京地区都有销售部门。啊，所以我们在客户在选房产、在选择这个户型的时候，我们在国内都可以完成选房的一个过程。然后在交易上面，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英国是一个非常法治的一个国度，我们在交易方面是要通过双方律师的。啊，我们买方有买方律师， 嗯， 卖方有卖方律师。 嗯， 啊，如果客户在买选定房屋之后，他有渠道能够自行找到律师，那么可以选择他自己的律师。 嗯， 如果说客户只限于投资，对英国又不了解，他没有途径找到律师，我们开发商可以帮他指定律师，然后在国内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帮他完成一切的交易，啊，是非常便捷的，不用这个客户登陆英国本土，就可以完成。 嗯，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投资伯明翰的房产，可能它的这个首期付出的这个资产成本可能没有那么多，然后房租的回报率也很不错。但是如果持有这个房产，我们还需要付出其他的一些，像我们平常知道什么房产税呀、遗产税呀，这些多吗？ 是这样的，我们在买房的过程之中，其实英国呢，为什么它在这些主流国家里边，它的房屋是比较受关注度的，是因为英国的， 嗯， 首先它的这个英国的这个房产交易它是很自由的，啊，不受任何限制，在英国可以炒楼花。然后第二呢，在英国房产呢，它的持有成本非常低， 嗯， 英国是没有房产税的。 没有房产税。 对对对，哦，啊，你现在大家知道美国是有房产税的， 嗯， 它的平均的税率是1%到3%，啊， 嗯， 那就是它是每年随着这个房屋的价值的总值在往上增长的， 嗯， 啊， 所以在英国本身它没有房产税，它只需要一次性缴纳的费用呢比较高的是一个印花税。 嗯 啊，印花税是这样的，在英国政府呢新的政策，2018年新的这个政策来看的话，它呢是30万以下的房产是免印花税的，但这个只限于自住房。 自住房、哦、 啊，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嗯， 对，只限于自住房，你不能用于投资， 嗯， 不能用于出租。 嗯，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房来说的话呢，它的印花税是分档次的，比如说是从零到125,000之间是3%， 嗯 啊，125,000到250,000之间是5%， 嗯 啊，它是分阶梯上涨的，二十五万到925,000之间是8%。 嗯 啊，这个是用于投资，因为在英国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它是要讲究一个全球首套。 哦，全球首套， 啊、全球首套， 看你在其他国家的这个房产 对，如果说全球首套的房，你的印花税会低、 嗯、 啊。但是如果说必须满足，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嗯、 一个是全球首套、 嗯， 一个是你用于自住， 嗯、 你的印花税才会比较少啊、 嗯。 那么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投资来说，就在英国有一个词叫做 buy to let。我们买来用于出租、 嗯、 啊、 嗯、 那么我们是需要按照这种英国的法律来交税的， 嗯 啊，但是它的这个一次，这是一次性的费用。然后我们第二个费用，持有阶段的一个费用呢，在英国只有物业费和地租， 嗯， 这两项费用， 这个是每年都有的， 是每年都有、 嗯、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是我们的产权是租赁产权、 嗯、 产权是999年， 嗯 啊，但是我们的地是女王的，所以我们每年要向女王交税、 嗯、 啊，但是这个费用呢是比较低廉的，像一居室的房子每年的费用是275磅， 嗯 啊，这是地租，两居室是350磅，啊，然后还有第二项费用的话就是，物业管理费，因为是全物业管理、 嗯， 物业管理费呢，在伯明翰整个地区它是比较便宜的，像我们珠宝风景的房子是1.79磅每平方尺，在英国房屋都是按平方尺来算的、 嗯， 啊，但是同比之下，我们在伦敦好的地区，那它的物业费的话，每平方尺的话会在5到10磅之间，会高很多。 嗯 啊，所以伯明翰整个地区的这个持有成本还是非常低廉的。每年这两项的费用加起来的费用的话，应该是在1200到1300磅之间。啊，你按照房租收益来算的话呢，你像我们这个房子一居室在市中心的位置，基本上每个月的出租能到850到900英镑之间。 嗯， 那你算下来的话，一年就是按900算的话是10800。 嗯， 对吧？然后你再减掉这个1023的这个持有成本，你的收益率还是蛮高的。 嗯，是相对，主要是它的房租还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就能够把那个其他的成本给覆盖掉。 是的，是的啊。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作为外国投资者，我们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哈，很多国家像什么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开始对于海外投资者有一定的限制了哈。 嗯， 那咱们英国的这个伯明翰地区，它是有什么样的政策吗？对于海外的投资者？ 对于海外投资者呢，其实英国是持欢迎态度的。 哦，是吗？ 啊、 嗯， 对于中国人呢，可能会更有一些就是利好、 嗯、 就是我们中英关系，我们之前大家都知道2015年习大大出访了英国， 是 啊，然后在2018年初的时候梅姨又来到中国互访，对吧？ 嗯嗯， 这个增加了就是中英黄金外交蜜月期啊，这是现在这个中英关系从来没有，从历史阶段来看的话、 嗯、 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嗯， 对，所以对中国投资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所以我们在那个2017年我们看到了中国有大量的机构投资者涌向了伦敦。 嗯 啊，平均数据来看的话有1500亿的投资金额。最大的两笔投资呢，就是一个是李锦记的在伦敦购买了一个12.8亿购买了对讲机大楼啊、这是伦敦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嗯， 然后还有中渝置地的 在李锦记购买之前11.5亿购买的奶酪跑大厦。 嗯 啊，整体的2017年中资在全英投资了一共77笔啊，然后其中有49笔是跟房产有关系的 啊， 所以在英国的我们看到了这些大型的机构都在进行投资，那我们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我们跟着这些大机构来进行一些小的投资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嗯啊，那刚才您也提到说，对于中国房产投资者来说是没有别的限制的，也就是说，不用比英国本国人要多付什么税啊，或者 是 费用？ 是的， 是 的啊， 没有， 费用是一样的。 哦， 啊， 那如果说我们贷款，您说如果购买期房，可能只需要付10%到20%，那么贷款的话，这个怎么操作呢？ 贷款的话呢，就是需要个人的一些征信。啊，因为在英国本地的贷款呢，可以通过银行，可以通过当地的 broker 进行贷款，然后在其实，在英国贷款还是比较合算的。如果你的征信个人的情况满足银行的要求的话，其实贷款利率是非常低的，啊，它最低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最低，只是针对于英国本土人来说的话是1.69%贷款利率， 嗯， 啊，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的话，基本上是在3%以内。啊，而且英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政策，是可以先息后本。 哦， 啊，先还利息。 嗯， 比如说我们20多万英镑的一个房子， 嗯， 那么你贷款60%到70%，啊，那么他每个月所需要还的利息的话，只需要200磅到300磅之间。 嗯， 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了，他的这个房屋收益每个月都在850到900之间，我们刨掉这个持有成本， 嗯， 然后再刨掉这个利息，每个月还的利息，嗯，我们还剩余了很多钱，对吧？ 嗯，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合算的一笔买卖，啊， 嗯，那就是说把所谓的这个月供也够了， 是的， 嗯， 是完全能够 cover 的， 嗯。啊，好，所以说从刚才您介绍的整个情况来看呢，对于海外的投资者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中国的想在伯明翰来投资房产的朋友来说呢，如果说把这个本金准备好了，然后后边的这个整个运作起来的这个资金压力就很小了。 是的， 嗯， 啊， 好，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对于伯明翰的这个房产投资的一些很具体很详细的信息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西乡资本北京事业部的投资关系部负责人李彤先生。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伯明翰房产投资的其他的一些利好，比如说投资当中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优势，或者是说在其他像就业呀、旅游资源等方面，伯明翰的房产投资又有着哪些利好或者是哪些空间。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请李彤先生为大家解读。好，谢谢您今天对于伯明翰房产的这个介绍。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伯明翰的房产投资。作为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常常被形象地称为英格兰的大心脏。伯明翰有着优美的建筑和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由于伯明翰在二战期间受到了轰炸，维多利亚时代的很多建筑已经破坏殆尽了，目前呢都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重新建设的，但是现在这座城市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城市规划者们呢更是独具匠心地更新着伯明翰的形象，而大规模的改造也让工业废纸和穿城而过的运河重现了活力。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您分享伯明翰的房产投资。海外有个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的18点到18点半，重播是在20点到20点半。收听海外有个家，您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同时呢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络电台3w.am774.com，或者是下载手机 APP 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